眼看天亮，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百天时光里，我们有各自的角色，我们没有办法那么感性，所以到了晚上可以提出自己的一些细腻的小要求。你想要什么呢？要一份祝福，要一份呵护，要一份理解。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大概都可以仔细的听一下自己的声音了。想点歌的朋友呢，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天寒地冻，我们需要更多的温暖。下面这首歌呢，是发来私信给我的微微朋友要点播的《幸福未满的恋人》。他说这两天和自己的恋人吵架了，已经有一星期没有联系彼此了。看来今天晚上你留的在直播帖中的那段话，突然间觉得有些事情大概真的发生了变化。 你和我的笑声形影不离，当时谁先决定放弃，我早已经忘记，只记得装满泪水的眼睛像是流星。恋人啊，你挣扎过几次所谓的爱情？恋人啊，我也曾付出相信，轰轰烈烈杀过的人，只希望深夜里静静地听。幸福未满的恋人，为什么满身伤痕？拥有遗憾的我们，会永远记得那段青春。幸福未满的恋人，眼泪让心更完整，有你陪我

之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从眼里留下谢谢两个字，尽管叫我疯子，都准叫我傻子。 故事的人听这首歌大概都很有感触，就像是经历过许多以后，看着别人的感情里的分分合合，开始明白了，也许缘分这件事情不是说给了你就永远是那么足，如果两个人不懂得去续去珍惜的话，那只能是越来越少，到后来就真的是薄情了。甜甜的微笑198404，他说我今天晚上看到你微博中的这串文字，也想到了幸福恋人，希望大家都永远幸福，和总让着你的那个人一直走下去。其实真的在感情里让一步的人，不是说真的他就错了，是他觉得没有必要让这种气氛和局面一直僵持下去。天已经够冷了，不能让自己的爱人心再冷下去，所以如果有一个总是让着你的人，不要以为你就真的对了，你就可以继续有恃无恐，彼此之间只有更加的心疼，更加的理解，也许好的感情才会在你们的彼此之间流动。这里是爱的更久点，希望每一位听者，你们的爱都会浓浓的久久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小畅，生日快乐。 看你走过扬起了阵风，吹起了落叶，成全一场久别重逢，也让对面看着风景的我铅笔在轻轻地诉说，每一个渺小的偶然举措，无幸福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导演宁浩携手黄渤、沈腾全新组合回归疯狂系列的《疯狂的外星人》将于明年大年初一上映。日前影片曝光如约而至主题海报，宁浩、黄渤、沈腾将打造全新疯狂系列 3.0。 宁浩透露，《疯狂的外星人》剧本筹备和打磨历时5年的时间，和前两部作品相比，在风格和叙事的气质以及创作态度上有相统一的部分，小人物的大冒险。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的 DC 全新超级英雄电影《海王》提前北美2周在中国内地领跑全球上映，上映后17个小时票房过亿，24小时破2亿，3天累计票房破6亿元，目前豆瓣8.2分，成为2018年在内地上映的超级英雄电影最高分。在影片当中，有宏大的海底宫殿、剑拔弩张的巨型海马与鲨鱼、疾驰的海洋巨轮、引人入胜的丛林瀑布等海底世界奇观，在荧幕上呈现出细腻的深海光影，令人仿佛置身其中。随着前晚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国际影展的开幕，本届电影节已经奏响了前奏曲。海南新力量展映单元入围及获得表彰的电影创作者在国际影展开幕式上亮相，向世界展示了以海南为圆心的光影魅力。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在12月10号周一的晚上9点33分，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来到爱得更久点这样一档电台节目。330梦洁，她要点播追光者。愿我爱的人三冬暖春不寒，心中有一个追光者，你就永远都不会迷失方向，你知道该往哪里去。 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 我可以等在这里。

是啊，把心移到五年后十年后再看今天的困难真的是不足为奇了，也会感谢当时的自己没有放弃，一直努力。想想 Vicky 家这位老听友看到你说马上呢产假就要结束了，原来你都做妈妈啦，元旦后呢就要重回职场，虽说呢为母则强，但不知是否真的可以做到事业和家庭的平衡，毕竟孩子成长时光是多么的宝贵，想到这些呢就不免有些焦虑，所以想点播一首歌让自己呢能够平和一下，让自己的状态呢能够更好一些，这点我觉得很好解决啊，周围太多重新融入职场两面都会兼顾得很好的。现在不是有很多这个可以录制孩子在家里的视频啊，或者是监控啊，你也可以在中午午休的时候看一看呢，把这首王铮送给他女儿的歌曲也送给你。 是否爱只是片段，仿佛梦境的片段，一秒钟的幸福用心碎来换，若不是眼泪 也会再来，亲爱的，你告诉我，为什么时光却一去不复返？ 我们跑不过时间，也阻挡不了变老，但可以用珍惜为岁月流金。 光阴若水，岁月如莲。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寻找诵读人，用有声的香气点亮世间的美好。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晚上9:4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来到爱的更久点，今天晚上要送出的最后一份祝福。这首歌叫做《来日方长》。对啊，再等等，你以为没有的，可能在来的路上。希望你坚守住。 你要是不提，我不去回忆， 关了机叹气喘气，再试着碰碰运气，总要过下去， 总是妄想借半生流离换某人怜悯， 只怪那输得起的遇不上看得起的，找谁对不起， 我说爱或许是来日方长的事情，等不到人也至少盼着 中秋。 就是来日方长的秘密。答案不过是场好觉睡醒。 将于茫茫人海中去寻访我唯一的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听这首歌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一句。好了，今天晚上的爱的更久点就到这里了，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希望你过得愉快顺利。稍后呢是我和叶谦带各位的两个小时睡前男左女右，有空的话一会儿见吧。 我把鹅黄色蝴蝶花瓣。 以下节目为广告时间。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双十二购物狂欢节开始了，新老客户来电订购92折优惠，订购同款商品第二件9折优惠，新用户首次订购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双十二本年度最后一个狂欢节，错过了再等一年哟。